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懂 生活，够张扬。 驾车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吉利帝豪 EV 300上市之后补贴12.88万起。吉利汽车在北京宣布帝豪 EV 300上市，这是帝豪 EV 家族的升级产品，在造型以及内饰方面呢都有所调整。那它最大的亮点在于续航里程提到了300公里。此次新车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9.48到21.58万元。以北京地区为例呢，补贴后售价区间为12.88到14.98万元。那北京地区的补贴标准是续航里程250公里，国家补贴4.4万元，那地方补贴呢是2.2万元。吉利帝豪属于紧凑型的纯电动三厢轿车，车身尺寸为4631/1789/1495毫米，轴距呢为2650毫米。从外观和内饰设计上呢，都是采用了帝豪百万款的新风格，整体的效果视觉看上去也更加年轻和时尚一点，比较符合时下的审美。同时在电量管理系统等方面也都是有所提升的，在电池容量和未增加的情况下，综合工况下的续航里程呢提升了47公里之多。那帝豪 EV 300不仅将续航里程增加至300公里，同时呢新车还配备了全新的 ITCS 电池控制系统，具备动力电池低温预热功能，能够实现在-20度快速充电，-30摄氏度车辆仍可以正常使用。在充电方面呢，帝豪 EV 300也是增配了升级6.6千瓦的车载慢速充电机，满足了更多的充电状态需求，增强了充电模式的通用性。在60千瓦公共快速充装实现了45分钟内电量从零充到80%，使用10千瓦的快充盒，4.5小时内就充满了。那新增的6.6千瓦的慢充装能够在7小时内充满。同时呢，帝豪 EV 300还可以使用3.3千瓦家用慢充盒和1.8千瓦随车应急线充电，五种充电模式呢，丰富了充电的便捷性。关注完吉利帝豪，再让我们看看国产的奥迪 Q2 的配置。近日呢，有国内媒体发布了一张疑似国产奥迪 Q2 车型的配置信息。那从信息中呢，可以看到新车的百公里综合耗油仅为5.4升。新车搭载的是一台与奥迪 A3 相同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呢为150马力，峰值扭矩呢是250牛米。那除此之外呢，新车还有望配备一台 1.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同时新车也将配备16英寸的轮圈。从曝光的信息来看呢，国产奥迪 Q2 的车身尺寸分别是长4191、宽1794、高1508毫米，采用的是前置前驱的布局，轴距为2601毫米。那这是与海外版的两驱车型保持一致的，同时呢，预计该车型四驱版本的轴距也将与海外版的四驱车型保持相同。作为奥迪旗下一款涉足全新细分市场的开路先锋呢，该车被业界以及被消费者强烈的关注。奥迪 Q2 延续了奥迪车型的诸多的设计精髓，虽然小，但是也很精致。从造型上来看呢，前脸家族式的前进气格栅尺寸并未减小，占据了前脸大部分面积的格栅设计，使这款小车霸气十足。同时呢，新车也是前灯组造型颇为犀利，不过它的灯组内部 T 字形的 LED 日间行车灯点亮后，与沃尔沃的雷神之锤的设计颇为相近，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再来看看哈弗 H6 升级版的 1.3T 车型谍照。近日从相关媒体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弗 H6 的升级版本 1.3T 车型的谍照。相比现款升级版的 1.5T 车型呢，新车针对前脸造型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同时动力方面呢，换装了一台最大功率139马力的 1.3T 发动机。从照片上来看呢，新车相比现款升级 1.5T 的最大变化是在于它的前进气格栅和前保险杠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其中呢，新车的盾形进气格栅向下进行了扩展，面积更大一点，而内部呢采用的是5横幅镀铬条的造型。 在前保险杠的两侧雾灯区处，新车采用了近似方形的仿进气口式的设计，内部融入了条形状的 LED 日间行车灯和圆形的雾灯，视觉效果让我们看上去更显得运动化一点。在此前曝光的油耗标识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弗 H6 的 1.3T 车型搭载了 GW4B13 型的 1.3T 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呢为139马力，传动系统匹配手速或双离合变速箱。那我们可以预计到的呢是 1.3T 的车型未来将拉低现款的 H6 升级版本车型的价格区间，为 H6 车系的销量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I know deep down that you don't want me to react. I lay low, leaving all my options open. The decision of the jury has not been spoken. Step in my house, you find that your stuff is gone. But in reality, to whom does the stuff belong? I bring you into court to preach my order. And you know that you overstepped the border. One for the money and the free rise. It's two for the lie that you denied. All rise. Three for the cause you've been making. Thank you.

现在场外热线呢几乎是被打爆了，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还有朋友说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还要再送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打电话试试吧，根本也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大家伙啊消消气儿，没打通不要紧，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 400-882-0727， 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五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拨打400-882-0727，占个名额，400-882-0727，非常好记，400-882-0727。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再拿走开车必备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和三星蓝牙耳机，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82-0727，人人都有份儿，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882-0727，您记好了，400-882-0727，400-882-0727。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方向盘正确的打法，目前最正确的打方向的手法呢是39点握法，这类握法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什么叫39握法呢？就是左手握方向盘的9点钟位置，右手握方向盘的3点钟位置，手掌稍用力收紧，拇指自然搭放，双手自然轻握方向盘，不可以紧紧抓住方向盘。那在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忘记了自己打了多少圈，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一个方向打到尽头，然后再重新开始打。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打了一圈还是没打，可以参照方向盘上的标识或者是标志。如果打正一圈的话呢，车标的标识应该是正的。那如果你有打半圈的情况下的话，那车的标识应该是倒着的哟。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轨迹。如果方向是没有回正，车子是歪着走的，那方向盘正确的打法呢，是一只手推，一只手拉。如果需要大幅度的打方向盘的话，那一定要注意双手的交替，避免手交缠在一起，千万不要像打麻将一样，像和稀泥一样打你的方向盘。那比如说啊，我们是往左打一圈一时的操作，右手是往左推，然后左手顺势往右转。当我们的右手达到9点钟的位置的时候，左手达到3点钟位置，迅速的松开左手，右手继续往左打方向盘至6点钟的位置就可以放手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左手要重新握住12点钟的位置，继续打方向盘至标志回正。这是一把的方向盘操作，但是很多人这样操作会觉得扭到手。其实可以把方向盘打到3点或者9点钟的时候，再交换手，再继续打半圈。对于方向盘操作的这件事情呢，很多司机都会忽略，进而养成了一些错误的操作习惯。那在下意识的判断当中呢，觉得单手勾方向打麻将式的操作其实很正常的， 在坏习惯生成之后呢，就会为意外埋下了一些隐患。所以无论是正在学车还是没有上路的学员也好，还是我们收音机前那些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也罢吧，都要重视方向盘最正确的操作这件事情，这个好的习惯才能在危难时候减少伤害，避免意外吧。我们都知道，在行车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两车相撞，可能司机之间会吵得不可开交，你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有一个司机就会说，我明明打了右转向灯告诉你我要靠右边停车了，然后另外一个司机就会说，我也开了雨刷器告诉你不要了呀。其实开车不懂车语真的还是蛮尴尬的。那么行车的时候常用车语又是哪些呢？今天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车语给我们新手司机和老司机提个醒，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让我们看看车灯语言。第一个就是大灯闪一下，这个灯语呢是代表绿灯亮起前车不走，友善的给予前车提醒，如果一着急就直接变道压白视线绕过去，极可能会被监控拍到并记违章一次。那第二呢，就是夜间会车大灯闪两下，闪两下的灯语是要告诉我，哥们儿，你的远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了。那如果不关闭远光灯呢，极有可能造成驾驶员的眩目，甚至发生事故。再来看看大灯闪三下的情况是在说明什么，这个灯语是在提示临车存在安全隐患，请尽快的进行检查，也许是车门没有关闭好，或者是油箱盖敞开了，最好还是我们留意检查一下，避免安全隐患。还有一种呢，就是阶段性的亮刹车灯，这个灯语是要提醒后车的安全车距，请勿跟车太近了，前车若不能进行提示的话，一旦急踩刹车，则后车呢就有可能追尾，尤其是在雾霾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侧方车辆要并道大灯闪动，这个车语呢是告诉我们一闪同意，连闪拒绝，侧方车辆并道后应三下双闪表示感谢，如果直接强行变道的话，很容易引发对方的路怒情绪，造成车主之间的摩擦，甚至是事故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灯语，到底在行车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沟通方式，不知道这几种车语你知不知道呢？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life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锐界和汉兰达的设计我们都比较熟悉了，那两个车型呢都展现出了硬汉一般的强大气场。相比较之下，锐界的线条更加的锐利粗壮，而汉兰达的线条要稍显柔和了一些。两种不同的风格，喜欢的消费者也是大有人在。那锐界的远近光均采用的 LED 光源，配备的大灯呢随动转向功能，并且可以选择自适应远近光系统。而汉兰达呢只有配近光或者是采用 LED 光源，远光呢依旧是卤素光源，不过它配备了大灯的清洗功能。再来看看侧面的线条，不论是锐界还是汉兰达呢都采用了平直的车顶设计，外加外扩的轮拱，显得很有力量感。那后排的部分呢，锐界配备的是隐私玻璃，显得更加周到和人性化。尾部的构成元素两车基本也都是相同的，比如大尺寸的尾翼啊，黑色的尾箱玻璃以及塑料包边的护板等等。另外原车就配备了镀铬窗沿，显得更加有档次感，而且细节的做工也是比较出色的。锐界的双排出气管呢可以用霸气外露来形容，而汉兰达这方面要低调了许多。后尾灯的光源呢，锐界依旧采用的是全 LED 照明，而汉兰达则是选择传统的卤素灯泡照明。从这个设计来看呢，似乎锐界好像更显得受年轻人欢迎一点。外观方面可以直接下的定论就是锐界的尺寸要完胜汉兰达，但是要论设计圆呢，两车的造型功底都是非常了得的。在装配了更大尺寸轮毂的锐界，不论是在静态还是行驶的操控上都会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再来我们看看内饰对比，对于30万的 SUV 来说呢，它的内饰和做工用料都不是我们太过担心的，而且锐界汉兰达呢都展现出了豪华内饰的氛围。那我们唯一纠结的就恐怕是绕不开谁的设计更适合你罢了。锐界是一种简约的运动的科技风格，各种按钮的分布也是很讲究，而汉兰达的内饰布局呢则更加偏重于像居家呀储物空间这方面的需求，尤其是那个贯穿中控的储物格的设计显得比较有新意。两车的内饰大量采用的是软质的材料，不论是触感还是视觉上都是很舒适很豪华的感觉，毕竟价位是在这儿摆着的嘛。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汉兰达是有一个贯穿中控台的中部和副驾驶前方的一处长条的储物平台，很是有新意的。实际上它用起来也是比较便利，随身像我们携带的手机啊钱包啊都可以放置在这个当中。锐界方向盘的手感非常出色，粗细适中，上面的各种按钮啊阻尼都是非常细腻的，配备的方向盘四项电动调节也很显档次感。汉兰达的方向盘3点和9点的位置内部都填充物非常厚实，让我们抓起来会觉得很柔软。另外还配备了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冬天的时候就不怕冷了。那锐界采用了科技感更强的全液晶显示技术，看起来效果更加炫酷一点，而汉兰达采用的依旧是传统的指针式仪表，但是它点亮之后的配色搭配还是很出色的。两车的中央大屏呢都是用的8英寸的，显示效果非常出众。福特搭载了 SYNC 系统，反应速度和功能都大幅的提升，而汉兰达支持的是导航等系统，也是同样非常好用的。在扩展接口方面还是锐界比较丰富一点，前排呢有双 USB， 后有220V 的电源，而汉兰达呢只在前排提供了 AUX 音源和一组 USB 接口。从安全性的配置来看呢，两车都是各有侧重的。锐界多出来的胎压监测、自动泊车、后排座椅电动调节也是大大提升了用车的便利性，而汉兰达呢提供了并线辅助、陡坡缓降，还有 RCTA 倒车盲区监测系统以及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等，也是提供了很周到的安全保障。锐界和福特均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两车最大的扭矩都达到了350牛米，但汉兰达呢是需要加注95号汽油的。在传动系统部分，锐界和汉兰达都采用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换挡感觉都是比较平顺的。在悬挂方面，锐界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轮多连杆独立悬挂结构，而汉兰达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双叉臂独立结构。从材质上来看呢，锐界下摆臂是铝合金的，而汉兰达呢则是钢制的。不知道各位车主看到了两款车哪方面的侧重点了？锐界除了提供较为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之外呢，在操控的乐趣上也是有一定的保留，也算是福特出品的一大标签吧。而汉兰达呢则依旧是一种比较中庸的造车理念，一切以居家舒适为主，选择汉兰达也是不会错的。但相比锐界来说，缺乏了一点年轻人的个性和激情，相信两款车都不会让你失望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少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耳目一新， 作为路面上比较受欢迎的车漆颜色呢，像白色家族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米白啊、乳白啊、磨砂高亮等等，与其他的白色车漆是不同的。作为一种金属漆，珍珠白中呢添加有金属粒子，比如铝粒，这使它比普通的素色漆更加的难调配。那我们的车跑在路上，哪有不刮不蹭的呀？所以当这个伤口大到伤及底漆的时候，或者非常影响观瞻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修补了。与其他颜色车漆相比，白色的覆盖力相对比较弱一点，对底漆的要求更高，所以喷涂的厚度也是非常严格有标准的。有关专业人士称，手艺不精的技术人员喷出来肯定会有十分明显的色差，要不就是珍珠粉看起来不够均匀，没有原车漆的感觉。所以呢，如果要修补珍珠白，找一些技术精湛的师傅出手，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色差。第二种，让我们来看看有些年份的白色车漆必定会泛黄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一定做好平时的保养啊，可以延缓发黄的时间。车身表面泛黄，其实它不仅有碍美观，也会影响到它今后在二手车市场上的行情。同样的车龄，泛黄的车就显得更旧一点。而且白色车发黄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与天气变化呀、日常保养情况有关。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也是漆面氧化的罪魁祸首，所以就像我们涂防晒霜一样，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我们的车也做一些保养。再加上现在我们空气中的污染，注入废气、灰尘、雨水、泥浆等等，都与汽车表面接触，影响色泽的保持。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如果我们车主不太注意车身保养的话，通常一年半左右，白色车漆就该开始发黄了。那如果日常保养的得当的话，比如勤洗洗车呀，减少太阳暴露的机会，能够停在内饰车库就不要停在露天，这样就可以延缓泛黄出现的时间和程度了。那当然，如果我们车身已经开始变黄了，想要恢复原貌，也可以试试抛光，除去漆面的氧化层之后呢，色泽暂时会恢复到新车时的状态。还有个更好的办法，就是预防，在车辆还是全新状态下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打蜡、封釉等美容处理，减少车漆与空气直接接触的机会。 那还有的朋友说，我的白色车身特别容易沾染脏物，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其实解决办法也是挺简单的，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脏物进行清洁处理就可以了。事实上，白色沾染脏物的概率与其他颜色的车身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肉眼看起来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头疼。香槟色呀、绿色、银色在业内是公认的好打理，就是因为脏的不明显。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归纳了几种容易附在白色车身又比较难以清洗的脏物。首先呢，就是经常会很多车主碰到的油烟灰尘混合物。如果是将车停在大排档附近啊，或者是商务大楼、酒店厨房背后，恰逢空气里的湿度比较大，几天不洗车的结果就是油烟灰尘的混合物化身为一个小小的黑斑点附着在我们的车身上。那这个时候解决的办法，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下柏油清洁剂，再打一点蜡形成保护层。第二呢，就是粉尘。有的车主由于工作呀以及生活需要，附近刚好停车的位置是建筑工地或有装修项目在进行的地方，装修的涂料啊、粉尘等等很容易沾到车身上。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漆面抛光或使用去污泥。那除了刚刚这以上的几种污渍呢，还有一种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水痕印，也称水斑。这种暗暗的斑迹出现呢，是因为我们下雨之后没有能及时的清洗车，再加上车身原有就有一些油污啊、灰尘，往往会形成垂直向下的水痕，空调外机滴下的水也有类似的效果，所以很难以清除，需要做抛光处理。所以雨雪后最好呢是能及时的擦拭车身，减少雨水、雪水还有污物停留在车漆表面的时间。如果您的车正巧是白色车的话，也希望今天这几个小点子可以帮助到你对你的爱车有一个很好的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we need。 三生三世的情感浓情至深却太过遥远，在十里桃里能感受到的温存厚爱，如今在波士成达也能感受到哦。现在就带各位听众体验波士成达今生今世的一波大回馈活动，为您浓情奉上专属的特别。3月1日至3月31日到店购车就能享受购车限时优惠，更有原厂精品成本价销售，售后储值送保养活动，还有30台限时特价车型等活动震撼推出。各位听众您记好了，3月1日至3月17日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还可以在3月18店庆日当天享受2000抵20000元的优惠哦。更多优惠详情请拨打电话通州波士腾达奔驰8088-9588 8088-9588。 My teeth don't cold, I'm wondering why